啊，整个佛法无非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说明白、说清楚，让我们统统都觉悟了，这叫佛法。啊，佛法不是别的，说明事实真相。宇宙原本是一体，现在还是一体，永远是一体，只是你迷而不觉。问题出在这里啊，一体里面的第一德就是大慈大悲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啊，这整个宇宙现象是怎么回事情？不是真的，全是假的。啊，那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才甘心情愿放下。啊，现在不能放下是没搞清楚、没搞明白了。教学的目的在此地，教学的用意要晓得。我们一生遇到这样的好老师，能舍离吗？决定不能够舍离啊！我们跟定了，那就真的得度了啊！尤其是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啊，这个等于说，这是学佛成佛的保证班。只要你不离开这个班，你肯定成就啊！八万四千法门靠不住啊，无量法门也靠不住啊，那法门是真的，难啊！要断烦恼啊，要断习气啊，那要经历很长的时间。绝对不是一生当中能办得到的，净土是一生可以办到的。你看多少过去这些同参道友啊，三年成功太多了啊！我们真想干呢，我相信三年肯定会成功啊，不能成功是你没有放下，你对这个世界还有贪念你才不能成就。如果真放下了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，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回归自信而已。啊，回归自信，大乘经上佛常讲的，归无所得。你得到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。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是你自心里头本具的，本来有的， 现在也没有丢掉，虽没有丢掉了，不起作用。等于丢掉了，它不起作用。为什么不起作用？就是这三种烦恼障碍住了，烦恼破了，烦恼放下了，自信本来具有的智慧德相统统现前。好事啊，统统现前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譬如说眼见，你能看到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不需要一切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耳的功能恢复了，再远再细的声音你都听得很清楚啊，在眼前微观世界里面的状况也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啊，我们六根的能力圆满显现了，归无所得了。你所得到统统是自信本有的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才真正了解佛在大乘经上常说：“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”心永远是定。特别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乱世，灾变频繁，最重要的我们心要定。那无论外面起什么样的变化啊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我们都不动心，如如不动。心里面就住在阿弥陀佛佛号上，换一句话说，心中只有阿弥陀佛的佛号，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啊，什么都不要去想，什么都不要去过问，这一句佛号绵绵密密念下去，像地仙法师讲的，一定有好处，这个好处无量无边的，永远都说不尽啊，你一定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这个好处太大了，这个世界没有，诸佛刹土里头也没有，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一生无比殊胜稀有的因缘，不能让他错过啊！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得记住。啊，这是我们真正的成就。这凡夫啊，我们现在确实是昏是盲啊，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我们统统具足。佛跟众生没有差别， 佛没有比众生多一点，众生没有比佛少一点，完全相同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句话，不怀疑这句话，肯定这一句话，我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。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啊，本来跟佛没有两样的，居住的是极乐世界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们想错了，我们看错了，我们念头错了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这是真正错了。我们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佛法，这些错误永远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所想的、所看的、所见的都是正确的，不知道是错误。经教里常讲啊，三成圣者之见都不是完全正确，他只是部分正确。为什么？还有部分迷惑没放下。啊，唯独念佛人不可思议，念佛人不想修其他法门，断烦恼那么样的困难啊，那么辛苦，要很长时间。念佛人不需要啊，念佛人是十方诸佛都赞叹的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容易。你别看他成就很快，每一个念佛人，大乘经上都说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句话听懂没有？如果过去生中不是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他遇到了，信了几天，他退心了，再不来了。有没有这样人？我相信诸位都说有，不但有，很多，到处都是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善根福德不足啊。弥陀经上释迦牟尼佛说的话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释迦牟尼佛这一句话没说错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善根福德因缘不足的人啊，即使念到临命终时不相信，怀疑了啊，原因都是善根福德因缘不足， 不足的人能不能补足呢？能。用什么方法补足呢？就是老实念佛，专念这一句佛号，万缘放下，你就很快补足。啊，经上讲的话不是假话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你就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念佛可以补足我们过去生中修习善根福德的之所不足，全补起来了。啊，多长的时间？大概是3年左右。就不足了。啊，那有人要问了，我念佛念了30多年，为什么往生一点把握都没有？念了30多年，不会念了。怎么叫会念？念佛的时候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叫会念。你想想看，这3句话你做到没有？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心里面还有很多妄想杂念没放下，佛号常常断掉，啊，不知不觉断掉了。什么时候想起来再接着念，断的时间长，念的时间短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不会念啊。啊，会念的人，这句佛号一生接着一生不间断。佛号当中没有夹杂妄想杂念，没有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纯净纯善，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。这叫会念啊，会念不容易啊，会念的人真有效啊。啊，他念一声佛号消81劫生死重罪，我们念10万声都消不掉。啊，因为他们的念是净念相继，啊，净是清净的，这个净念就是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。我们有怀疑，有夹杂，啊，有怀疑，是我们不能专注的重要原因。啊，我们对于这个世界，对于身体，对于亲情，太在乎了，不能放下。这个念功夫就不得了了。要真正能放下，真正 肯放下。啊，放下不是远离一切尘缘。啊，要修吉祥理想，真修行，真功夫。啊，四相在面前没有离开，心里头不住，这叫真功夫。啊，古人有个比喻叫我们，叫用心如镜。这个比喻好。啊，佛菩萨、祖师大德教我们用心，心要像镜子一样。啊，对面照得清清楚楚。镜子有没有染污？没有。不但人去，镜子里头没着相，正在照的时候也不着相。这不着相啊！啊，凡夫的用心就像照相机，照一次落个影子在里头。啊，如果用从前胶卷的那个照相机就更明显。啊，里头有这么一张底片，照一张一个影子，照十张变成十个影子，洗出来看不见了。照一百张可能是黢黑一团，用来比我们的用心呢非常好啊！啊，如何学着哎照见不落影像？啊，佛法叫不着相，不着相就是吉祥立相，这是真功夫。这是大修行人啊，初学的人没办法了，一定着相啊，怎么办呢？远离啊，找一个清净环境，人很少的地方，就古时候建立修行道场都在山里，深山里头。为什么人不容易去？啊，也不能叫人不来。啊，住在山顶上，上去好辛苦。啊，人就少了。不是诚心诚意来拜佛问道的，他就不会上来。啊，不作为观光旅游的景点。这是便利于初学。学成功之后了，大修行人了，真的能够吉祥立相，不执着了，他就不住山了。他住在城市里头，住在热闹地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教化众生方便。啊，到不着相了才能教化众生。为什么？跟众生接触，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啊， 智慧是清净心生的，平等心生的，不生烦恼啊，看得比谁都明白啊。有烦恼的人把人看错了，好人看成坏人，坏人看成好人，这有烦恼的人呢，把事看错了，把理看错了，就全看错了啊，全都看错了，不能弘法利生啊，放在深山里修行，到什么时候能不着相？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行，可以出去教化众生。啊，这并不是很高深的。我们从哪里下手啊？啊，大乘真难。大乘是从断烦恼下手。我们的烦恼自己揣摩，能不能断掉？断不掉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如果没有阿弥陀佛这个法门，我们遇到佛法也是望洋兴叹的。不得受用。遇到这个法门啊，准许我们待业往生，希望我们换一个环境去学习，到他的环境去啊，到他那个道场，他那个道场那个环境，能随我们自己的心意啊，真正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那我们就好办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是用这个方法把烦恼习气断掉的。你爱黄金，到极乐世界，你居住的房子全是黄金造的，啊，地面上也铺满了黄金，你就不再贪了，不再想了，啊，黄金对你这个意思就失掉了，啊，你爱珠宝，那你这个房屋啊，都是珠宝建的。太多太多了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一文不值了。佛用这种方法把我们的贪嗔痴慢化解掉啊，居住在极乐世界的修行人，一天到晚你看到他满面笑容，你想发脾气发不出来，面对一个笑容满面的人，脾气怎么发发？啊，换一句话是，在极乐世界，你见到的人没有一个不顺心，没有一个不欢喜；你见到的事也如是，你见到的万物，通通是随心如意。 啊，负面的意念不会发生。阿弥陀佛，这一招是高明到极处啊！极乐世界是极一切诸佛如来真善美好的大乘，相好庄严，啊，十方世界里面不善的极乐世界找不到。我们遇在这个法门还得了吗？无比的殊胜呢、啊！啊，我们遇到了，可惜对他了解不够透彻，认识不够清楚，所以往往怎么样，当面错过。啊，前天错过了，昨天错过了，今天又错过了。啊，怎样是不错过呢？真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。啊，万缘真放下了，一心一意念佛了，那今天就没错过。就这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。这一句佛号能帮助我们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真的，无量寿，无量光，啊，无量庄严，无量美好。数之不尽，啊，我们感恩阿弥陀佛建立这样殊胜的道场，帮助我们一生圆满成就。感恩释迦牟尼佛，如果不是释迦佛的介绍，我们不知道有这个地方。啊，释迦佛在世，常常提到啊，专门介绍极乐世界，给我们讲了三部经啊，无量寿经。细说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观无量寿佛经，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理论依据，啊，讲道理，讲方法。第三个是小本阿弥陀经，啊，是简简单单介绍，便于受持，文字少，不长，啊，希望用它来做早晚课，用它做早晚课的目的何在？在修心，得容易一点知道。 我们的心是散乱的啊，想东想西，念头不能集中，先念一部阿弥陀经，把妄想杂念放下，念头集中在这一部经上，集中之后用这个心去念佛，就能生意效果了。我说心真诚，真诚心现前，恭敬心现前，啊，真诚恭敬，诚一个杂念都没有，这叫诚。有一个杂念，诚心破坏了，一切都破坏了。不许有一个杂念，去念佛的时候，最好把所有一切干扰都要把它制止啊，不能有客人的干扰，不能有电话干扰啊，在家里念佛期间，外面客人来的时候有门铃啊，门铃把它关掉，不响，电话拔掉，不响啊，家里有电视通通关闭掉，专心念佛啊，这是表示你的诚敬啊，你才能真正达到专心啊，一心一意，全心全意去念这句佛号。念佛号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最重要的一桩大事。为什么？我们跟阿弥陀佛直接沟通，这句佛号是直接沟通啊，无念弥陀，弥陀念故。下联句老居士说的，啊，每一天有一定的时间，多半是在早晚课，跟极乐世界联系，功夫纯熟的时候，是二六时钟。一天24小时跟佛通通融成一片这个境界，在净土中叫做一心不乱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，啊，是一心离一心，真正明白，下定决心，我们这一生有没有能力做到？答案是肯定的。问题在你自己，你肯不肯做？理论依据能让我们升起信心，道理 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啊！诸佛如来承认你，你本来是佛，所有众生个个本来都是佛啊！只是你现在愿意做众生，你就变成众生；愿意做人，变成人。愿意做天就变成天，啊，是心是佛。那我要是心作佛，我发个愿，我要作佛，我要像阿弥陀佛一样，行不行？行。道理本来如是啊！你只要是真干，你怎么会不成就？啊，真干，一心专注这一部经，啊，这一部注解，一句阿弥陀佛就行。啊，这一部经通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通了。释迦所说的一切法，弥陀所说的一切法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，你全通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你证得自性，明心见性，所以你全通了。这些重要的开示我们要相信啊，不能有丝毫疑惑啊。啊，佛光普照，佛光在哪里？经典就是佛光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，这是阿弥陀佛所放之光。释迦牟尼佛接受到了，展现给我们看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听到了，我们明白了，自自然然会放下万缘，一心诚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八愿，帮助我们这些没有能力断烦恼，学法门的这一类的众生，待业往生极乐世界，成就无上菩提。啊，真正的关键 全在放下。这是无比殊胜的利益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得的，是真毛小利益，像针尖、毛端一点点利益了，一定要知道啊！这点小利益在哪里？财、色、名、利，把它归纳起来，不外乎这四桩。这四桩通通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得的是无量无边、无尽无数殊胜的大利益。这个账要会算呐、啊！我们不搞小利益，搞大利益了啊！这就是佛光普照，唯有靠佛法。为什么除佛法之外没人讲过这问题？啊，这样殊胜，无边的广大真实利益，多少人在这一生当中当面错过。啊，一生成佛的机会错了啊！这个法门修学真的不难啊！难在认知，你不认识，你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一部经论注解要大量流通啊，利益无边际我们要知道啊。我们今天生存在释迦末法的时期，所以末法还有人讲，没有人做了，没有人证了啊，没有人讲呢，这法就灭了。啊，在这个时候幸亏还有人讲，还有人写书啊，我们这生遇到的夏林居老居士汇集用了10年时间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做的集注用了6年时间，我们得到了如获至宝啊！我们真干呢、啊，我们感恩呢、啊。凭藉这部书，这个注解，我们得生极乐世界，我们能亲近阿弥陀佛， 我们的心愿满足了。其他的不是我们的事情了。心地再慈悲，救苦救难救这个世间人，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德行，我们的羞耻，我们的智慧学术能不能做到？不能，差太远了。今天能做到的只有自度，只有老实念佛，印光大师完全接受了欧耶大师的一句话：信愿持名。印祖依教奉行，我们不能例外啊！真信、真愿。一向转念一向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清净阿弥陀佛我们要把时间，我常说的分秒必争，一切时间用在念佛上就对了。对这个世间一切放下，财色名利七情五欲统统要放下，这些东西是六道轮回的根本，是六道轮回的业因，我们要不放下就继续搞轮回，不想搞轮回了，那你就彻底放下，就这一句佛号不再多搞了。这部经就是弥陀佛光普照，我们从这部经上知道自己的业障，知道自己的过失，这是佛光铸造的利益了。我们知道放下万缘就是垢灭，我们知道一心专念就是善生，我们能坚持下去，这就是慧眼开明，静心持念，没有烦恼了。十方如来的光明护念我们，照明我们，你看得清楚，你想得明白，你这条路十方诸佛如来共同承认肯定的成佛大道啊，你已经走的是一条路但是走这一条路要用清净心，要用清净心，不能带着乐色走这条大道， 啊，所有的垃圾统统要把它丢掉，要远离。这个世间人造作恶业不止一端呐、啊，往往是贪嗔痴慢疑，通通都有。啊，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。啊，这个里头贪嗔痴慢疑全有。那将来到哪里去呢？头一个就是地狱啊，在地狱里头消最重的业，然后在轨道里头消次重的业，再到畜生道里面消比较轻一点的业。这一度就是三恶道啊，三恶道辗转受苦，什么时候才能离开？啊，地狱的寿命真的是万岁万万岁。最普通的一天是人间2700年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出头？太苦了，这地方能去吗？啊，现在人去的很多，为什么？他不相信，他不是不怕，他不知道。啊，我们学佛了，对这些事情不能不警惕，不能不知道。三恶道决定去不得。啊，一定要真正立志，真正发心。我这一生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决定不造地狱业啊，不造轮回业，不再搞轮回了啊，轮回对我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再不干，以后再来菩萨身份，尘缘再来呀、啊，不是凡夫了。啊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印光大师讲得好：小道场不要超过20人，个个成就。啊，小道场集大功德啊，大道场不行，人多念头杂，事情多，障碍修行。 啊，我们的目标不是名闻利养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我们只求念佛往生，不求别的。啊，所以道场越小越好。